庆祝光明星节水中芭蕾示范表演，令人怀念的二月十五号在平壤的参观院游泳馆举行。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吴秀勇同志、有关部门干部、各省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平壤市劳动群众观看，还有在光明星节之际访问社会主义祖国的旅日朝鲜人驻华团等各海外同胞驻华团代表团、同胞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观看。此外，驻朝各国外交代表夫妇、各国际组织代表夫妇、武官夫妇、使馆官员和外国客人应邀观看了示范表演。